闲的晚夜，一个微妙的体贴，我知道今天会是情人节，不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成温泉，一个为爱的改变，我知道今天就是情人节，你有我小的情节，围成小星光满天，比一颗蜡亮的钻戒，一个微妙的体贴，我知道今天会是情人节，不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成温泉， 是梁静茹的一首《今天情人节》，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今夜间多云有雾转晴，明天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转微风，-1度到6度。那么今天后半夜呢，冷空气将要抵达，能见度会逐渐好转。那么明天的白天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暖喽，因为又要降温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李琦《心醉》，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无心对话，每一句只剩下虚心。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林忆莲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在今年呢，中国好声音也是用另外一个形式，中国新歌声重新归来，而我们 在期待当中呢，也知道一位民谣歌手蒋敦豪获得了这一季的冠军。可能我们都还记得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啊，他的冠军叫做梁博。从那之后呢，好像是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他其实一直在努力的做音乐，已经发行了两张专辑，而其中也是不乏精品，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喜剧，来自梁博，一起来听听看吧。此时此刻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是我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来自阿桑的一首温柔的慈悲，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12月31号，武当卫视跨年演唱会呢，囊括了半个娱乐圈知识盛大举行，采用了网先于台的直播模式。芒果 TV 的网友呢，也是抢先直播跨年，到场嘉宾除了黄晓明、朱汉良等影视圈当红明星之外呢，快男王铮亮、华晨宇、陈楚生和张杰的陆续出现，也是颇有寓意。从07年开始，快乐男声作为国内首档针对 位男性的大众歌手原创偶像综艺，不仅改变了中国大陆的音乐市场综艺模式，更是挖掘出了中国粉丝经济这一概念。十年中呢，快乐男声作为中国音乐圈挑选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代力量。陈楚生阔别十年重归湖南台，表演结束后呢，在后台被发现现场邀约担任2017快乐男声的评委，而陈楚生回应说一定会好好考虑，并表示重回十年前也会再走快男的路。那么2017芒果 TV 的快乐男声网络报名已经率先启动了，会不会再次出现一大批优秀的男歌手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资讯过后为您送出来自绵东散场的拥抱。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浪潮，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孩子又想乐园又想监牢，散场的拥抱，混乱的心跳，做你坚持是争吵，还能道歉 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Hello， 我是张靓颖 MyFM。 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

can't put out. Carve your name into those shining stars. He said go venture far beyond the shores. Don't forsake this life of yours. I'll guide you ho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When I was just a kid, I heard him say,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My 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are the nights that never die. My father told me. That's average, it's the noise.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0:51。那么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My Joy 呢就要接近尾声了，稍后 MyFM 10.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啊，同时也是为你送上不间断的好音乐。 Kevin 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明天继续我们在 MyFM My Joy 当中不见不散咯。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放下了所有，出去找朋友，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想再等待，心跳快依赖，管你们聊得多愉快，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你没有想象中可爱。如果你不乖，那么我可爱可不爱，把你留在南中国海，爱一个

了欲望，笑却雕琢了皱纹。众里寻人，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最初曾坚持自以为是的缘分，最后才顺其自然离开你那个人，同时释放了你，你为何不转身？众里寻人，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每次告别留下的伤。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谁明白伤病一片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我该如何存在。 锁定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FM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管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攻打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沉迷，你那一眼。 近，可不能靠近。温柔干嘛给你，用力推人却被你的真心感动了天地。管你是天使还是魔鬼，月夜月亮我开始天天想见你。 Oh you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是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无法无天狠狠爱，狠狠爱，狠狠爱。 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 FM， 不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人时间会都变成浪漫惊喜，又带上你小倩影，我该怎么？

舍难分。我想告诉身边的人，这次我是完整，你不相信就找人问。他轻敲我的心门，对我百依百顺，怎么忍心让他等。是何等荣幸拥有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有爱有疼。就这样爱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舍难分。因为爱两相爱，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因为爱两相爱，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Day drunk into the night, wanna keep you here.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你的笑总是装作很天真，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分，空气中弥漫浪漫的气氛，随着心跳在升温、yeah, yeah, 粉红色长发迷人的嘴唇，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太温柔，滔滔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很多很多。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与君同听下一曲， 身无彩凤双飞翼， 与君同听下一曲，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下一曲下一曲 下一曲更好听。 MyFM 100.5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MyFM up up 抬起头， up up 别害羞， 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的意见那么眼熟，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忙了几个钟不努力当个分身干什么，做事要原则，做人要独特，跟着的路线走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一旦失去自我 吃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y。 My 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My FM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季节，没理由，这明明就是爱。啦啦啦啦啦啦，只愿听你说爱我，在我心里慢慢只有你。啦啦啦啦啦啦，我只愿为你存在，让我牵你的手。 关注 My FM， 随时随心 好音乐。 My FM， feel like this. And then you

沉默是成熟的代价，躲不开巨浪的摔打，谁能甘心沦为沙？向前方出发，有梦总不会害怕，自由倔强的步伐，将远方踩在脚下，而梦是一匹野马，不论是否不会停下，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My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